快快放手吧，对一个不爱你的人，不要再为他痴痴的等，请你放手吧。 来，我们慢慢的走。来，周旭，你可以走动一下子，走。走。走慢一点哈。来，走。好，停，看。好，走。好 ，OK， 可以下来了。再看看多一点这里，下来下来，哎，对，走啊，看镜头。哦，迷死人。OK， 回来。 再走多一次。好。